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西向东，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间出城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怎么了？今天是没有人开场吗？ 对，我在想我们俩是互相要谦让一下吗？ 对， 你来你先来。 如果今天用我的方式来开场的话，就是哎呀，牙疼不是病。 来，我们有请 真要命 艾科为大家来表演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算了算了，今天这个口齿还是算了吧。 啊，因为这个嘴疼是吧？ 哎呦，牙疼，嘴疼，上火。 嗯，最近生病的人不少，大家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 对，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就是最近不是天气比较干燥吗？就特别容易上火，尤其是在这个天气的时候，特别容易去吃火锅呀、涮肉啊什么的。 所以你让我开场吗？为你好吗？一个胃疼的男人， 对 啊，和一个嘴疼的女人， 我们俩怎么办啊？ 对，要提醒大家嘛，是不是？ 对， 有没有同病相怜的？ 对，一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要忽悠一下，就是大家，然后让大家跟我们来说一下，是不是病由之一？ 娱乐最王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无论你是同病相怜还是幸灾乐祸，都欢迎你在下班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 再见工作。 风比较大，天气很冷。 是的，这两天陆续看到很多地区都已经降温了，但是北京的风依然是那么的大。 所以今天我们要送上第一首歌是什么意思？ 头发乱了。 对，被风吹乱的发。 对，这个季节不太适合喷什么摩丝啊，摩丝。 怎么你今晚星线尖，发型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完散了，一汗飙，心里止不了。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半后一般懂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乱了。背着我不敢轻佻，换够了，正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对乱了，太过分了，心里多不够错了。 到底你今晚嚟边啫？ 这歌让你想到什么？就突然摩丝都出来了。 就是一看我就 平常，还是想到你妈妈。 就平常不怎么去打理头发的人，就不太知道现在流行用什么啊？啫喱已经过去了，是吧？先用发泥是吧？ 对， 发胶、 发蜡， 对。 最近是怎么样？就是经常是 就走那种复古风， 老是要让我们想到 Tony 老师吗？啊，是提醒大家风很大，一定要注意保暖啊！而且可能或多或少的在冬天呢，就有一些冬季病啊，包括呢可能会有朋友，上火呀，啊，有一些感冒啊， 是 像我这样的这个胃不好的朋友哈， 对， 要注意了。 是的。 想起来我们是明天才让大家喊红包，是不是？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手机了，然后并且呢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昨天我们就让大家回复一个关键词，收到一张海报。 对 吧， 今天可以继续啊，就看看明天的我们的节目的天气怎么样啊。 是的，回复天气两个字不用加手机号码就可以收到我们明天的预告图了。 对，别忘了明天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喊红包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所以我们开场是要把这个气氛呢炒热一点啊，让大家不要觉得冷。 对，你是怎么介绍这首歌的？如果用中文翻译过来的话， 某很某擦散这什么，这是哪儿的话？ 这首歌也是比较复古的，是来自 John Jett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对，不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有多少次用这首歌来烘托气氛了，我恨我痴心嘛。 饿了是怎么的？ 有种听到这首歌曲好像听到另外一首歌的感觉，饿狼传说。 怎么来检验好朋友？就是在你和一群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你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赶走你？如果他们要赶走你，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刚才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纳你那声嗷了一嗓子呢？ 不要关掉收音机或者是换台。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刚才已经预告过我们的这个红包雪了，是不是？ 是的，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回复天气收到明天的图片。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 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金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好，12一起来召唤红包侠，加油！ 就是大家现在回复图片之外呢，记得要告诉身边的更多的朋友加入到今天的就明天的活动当中，因为据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还挺不好喊的。 先预热吗？口令明天才公布，是不 是先练习一下我们的普通话。就是要这个，他那个要求是说你要喊的时候一定要 字正腔圆一点， 对， 相对于字正腔圆一点就好了，就是比较语音识别功能会识别的更快。 对，尤其是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不错的，对吧？就是你要说他普通话不好，他会跟你反击你。 对对对， 他是谁说的啊？我普通话不错。 你忽然让我想起来那个互扶不分， 来推荐， 王牌推荐。 好吧，我们接下来先来推荐不错的演出啊，先从音乐演出开始，因为这周六呢会有一个特别的音乐演出，我关注了一下，叫做唱歌的时候还是喝些酒更容易唱。 哎，演出者是谁呢？他就是日本冲绳民谣的代表性人物大城美佐子。 大城美佐子女士，或者说应该叫她大城奶奶啊，今年已经82岁了，她唱了61年的冲绳民谣。 天哪。 对，她曾经就是对，就是像那个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四姐妹居酒屋一样，也是从少女的时候开始唱，唱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奶奶啊。所以说其实她说我离民谣的真谛还很远啊，就是很谦虚的一个人。 对， 在冲绳她每天都会去一家叫做岛丝的酒吧唱歌。 对，而且她一辈子只唱一位叫做知名定凡的民谣老师给她写的歌。歌声她被称为是丝绸般的声音。所以这次也是他第二次来中国开唱，也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了，在北京听到他的现场。 对，演出点是在广渠东路那边，有叫做 Link Space。 好吧，就是如果你们对这种类型的音乐呢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但是今天我找了一些这个大城奶奶的歌自己听了一下，我觉得可能不太符合大家的胃口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听中孝介啊什么的就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大城奶奶的歌呢可能需要你之前有一些积累，所以换了其他的这种比较清新的这种日系的民谣给大家听。太阳下山了是吧，这首歌叫直到日落。 I'm not afraid to die. 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首歌《直到日落》。嗯， 这首歌来自 Herbert。 嗯，对，翻译过来他们的这个名字应该这么念。 嗯， 然后是一个日本的民谣组合。 对，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好像去到了这个盛夏，而且是雨后的盛夏的感觉。 嗯。这跟大成奶奶没什么关系啊， 嗯， 就是音乐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你别错意，这是大成奶奇的歌声啊。他说啊，大成奶奶发出这么少女一般的声音啊， 就是， 别听错，别误会好吗？我们再来看最近的两部综艺节目，因为一个是比较火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极客电音》最近开播了， 是的， 嗯， 上周末刚刚播出了第二期，而且这是一档电子音乐制作人的竞演秀。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三个人：张雨欣、大张伟和单文杰担任主理人，最终选拔出华语电子音乐创作表演者， 嗯， 他们将会直通2019年 Tomorrowland 的主舞台。 对，据说第二期节目里面，冯提莫上线被张艺兴好像是 diss 了一下哈， 对对对， 就是，点评了一下， 你们这个未来感不是很强啊， 嗯， 然后说你们有没有拆火的意思啊， 嗯，没有说他的表现呢感觉差强人意，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要帮这个成语来做一下纠正啊， 嗯， 我就说差强人意啊，差强人意是吧， 对， 说好像是感觉你表现的不怎么样，其实是表现的还可以的意思， 哦， 真正这个词语的意思是表现的还行 啊，勉强还算能让人接受的感觉， 嗯，哎，对了， 就是这个综艺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极客电音，嗯，如果有喜欢电音的朋友可以在第一期当中找到一个电音界的中国区电音界比较大的腕叫 Pentakill。 我跟你说年轻人现在真的特别喜欢电音啊， 嗯， 到底有多喜欢呢， 怎么 你有多喜欢 就要衡量一下， 对，你就会知道他们有多喜欢， 嗯， 另外其实谢霆锋领衔的一个美食节目叫风味2018前不久也上线了， 是，嗯，在这集当中呢谢霆锋继续邀请好朋友担任嘉宾，比如说吴彦祖、林依晨等等，这一季呢将前往的美食圣地有很多地方，什么捷克啊、俄罗斯啊、土耳其啊，以及成都、嗯、顺德、厦门等等等等， 对， 去感受一下国内的美食文化之都吧。 嗯今天咱们俩都准备了一首就是谢霆锋的歌，你准备的是 因为爱所以爱， 但是我却准备了另外一首他的广东话的歌， 嗯， 我觉得这首可能乍一听你会觉得很耳熟，但是你会觉得哇，这真的是当年我们在春晚看到他和董洁一起合唱的那首歌吗， 叫 如果值得一星期， 地球是怎么转，我亦爱不完，能来自你的什么东西也留恋，是否冰冷，双手总是暖，无论岁月长短，能保存仍然短，如果只得一星期，宁愿那日放开你，以后会更回味，那个角度凝望你，留住那段晨曦，一种方法喜欢你，无论话题是否吸引，什么称呼也动心，嘴角是否亲吻，心声一样近，无论哪样原因，仍会这样诚心，如果只得一星期，宁愿那日放开你，以后会更好， 当时春晚的那个普通话的版本好像叫今生共相伴啊，那是其实并没有收录在任何一张的录音室的专辑里，而这确确实实是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如果只得一星期， 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是真的有那种好像见到一个人刚刚开始进入到恋爱阶段的感觉， 甜甜的味道啊，嗯，好，另外还有一个演出我们也来推荐一下，这个但是可能不是很多朋友都会 喜欢那种类型吧。 是哥特工业金属乐团叫做 Lord of the Lost 失落之主 Songstar 2018年的巡演呢，这周六会在将近酒 Live House 举行。 嗯，就是那种德国的汉堡的那种哥特式的工业金属的乐队，比较黑暗系的那种摇滚。 对呀，而且他们就音乐当中呢会有很多这个金属乐的元素嘛，所以很多听友都觉得说听到这个工业元素啊，或者说黑暗摇滚啊，就是那种 那种 就很咆哮的感觉。其实不是， 对， 就是有人评价说他们的音乐是结合的非常好的，是有清新有雅致有暗黑系， 对，就是那种融合的东西。听一小段。 Release me when you see me falling into the moaning grounds of death. I will disband my heart in your hands. Will you tell me see you soon in a while when my eyes fade? Please give me your smile and even dark nights are ending and dawn. You have time to cry when I'm gone. Devour me and fill my heart with courage. Give me wings and camouflage the scar. Rip out my lungs and kill my fever. Bring me back to the alluring grounds of love. I will disband my heart in your hands. Will you tell me see you soon? Give me your smile and even dark nights are ending and dawn. You have time to cry when I'm gone. This is not farewell. This is only goodbye when I'm gon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呢，得到了业内人士的积极响应，所以呢在这个月的13号，歌唱北京即将展开复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今天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 祝福北京， 作词石顺义，作曲胡旭东，演唱陈思思。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请听歌唱北京入围优秀作品《新戏北京》，恩山作词。北京是那么神圣，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想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地在长安街穿行，国内外的大事了然于胸。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任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却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的忠诚。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0号，邓紫棋《光年之外》热爱版录音室版本上线首发。这首原由她2016年为电影《太空旅客》创作的主题歌，在经过邓紫棋与艾热的合作改编之后，在原歌曲凄美旋律纵横时空的意境中加入了说唱元素，也为整首歌带来全新的意境与画面感。再来看国际歌手，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Hot 100单曲榜中，美国当红女歌手阿丽亚娜·格兰德的歌曲 Thank You Next 重新回到了榜首位置，第四周夺冠。据统计 ，A 妹这首单曲在最新一周的美国唱片市场上的总流量达到了9380万，比上一周增长了一倍多。这个成绩是公告牌历史上所有女歌手的最高纪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玻璃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通惠河北路出京方向四惠桥行驶不畅，西四环科峰桥南向北车多，东四环四惠桥下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后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我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 这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匆忙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也像往日漂亮女生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在12月11号星期二下班路上问候大家。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是小柯《冬季校园》。 是的，这首歌曲可能会让很多朋友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离放假又近了一点点呢？ 并没有，我想说，好想去校园里面去走一圈啊。 对，看着这个校园里面曾经这个 白发的先生就没了啊，没有别人啊，挺好的。 校园生活就是这么的枯燥吗？ 对，哎，也不能这么说啊。我觉得其实，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重新充电啊，或者去学习？但是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不会考虑自己的问题了，考虑说，哎，我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应该去好好学习？是不是应该去盯着他们怎样怎样啊？ 对。 哎，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说，有因为这个陪着自己的孩子写作业啊，写到自己就心力交瘁的这种父母 是有很多，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师布置的作业好像都是要通过这个电脑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很多家长来配合孩子一起来完成。 对， 就是你就想忙碌了一整天了，回家还要陪他写作业，真的是。 是，所以我们待会儿是要聊写作业的话题吗？其实并不是，我们要推荐一部剧叫《天空之城》。但是这部《天空之城》可不是宫崎骏的动画片，而是一部电视剧。但是呢，它里面呢所探讨的问题，或者说所反映的一些问题，确实深刻，同样呢会让人就有所感悟的。 是的， 我们稍后就来推荐一下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ll days to be with you through rain and shiny days. I'll know ages all the time. You're everything to me, brightest star to let me see. You touch me in my dreams, we kiss in every scene. 刚刚我们说的这部剧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宫崎骏的这个动画，其实是一部电视剧啊。那其实它锁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教育的一个焦虑。这当然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呢也会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因为豆瓣的评分很高。但是我们常常说艺术这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对， 所以剧里面可能也会有夸大的一些部分吧。 是的，其实这个教育焦虑的确是现在很多家庭都面临的一个共同话题啊。 对呀， 只不过大多数时候呢，父母是把自己的期望啊和攀比心啊，就是无意识的加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对啊， 就是所谓的我为了你好 啊， 天冷了要穿秋裤，我也是为了你好。 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都会想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恨不得刚会走路开始你就得学跑，是吧？你就得学英语啊，一边学走路一边学钢琴、奥数，生怕你起不晚了，这将来怎么办呢？ 对，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就算有的家长说我们提倡快乐童年，但是在大环境的压力之下，也无奈去逼着自己孩子上什么奥数班啊、体育班啊、 对 什么舞蹈班啊。 对，其实我觉得本质是说，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一些愿望期待过高的去附加给自己孩子身上，然后你说的这种为你好，是不是孩子真的不见得会真的快乐？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思考一下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对，如果说依然缓解不了内心的那种教育焦虑的话，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学习不好的孩子是来报恩的。 哎，这个话怎么讲呢？ 就是你看学习好的孩子长大了以后都远走高飞了，学习不好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一般都留在身边，到时候就是离父母比较近嘛，还能隔三差我去来照顾一下对方。 嗯，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好话， 自我安慰是吧？要不然只能视频通话。哎呀，不过也不是现在的父母，曾经我们的父母也是总盼着自己啊，盼着我们啊能够长大成人之后呢能够这个有所作为。 对，年少有为，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可能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吧。 所以我现在在深深的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让他们失望了，又或者说哎，对呀，快乐嘛，是不是？我是来报恩的。 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拿来和大家分享，说微信名单里的好友越来越多，能说真心话的人越来越少。虽然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现在有了另外一种存在，叫做90后新型社交潜规则，点赞是我最大的主动。因为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话题上了热搜，叫加了新好友聊过几句再无下落。也许听到这个话题的很多朋友都会默默地点点头，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藏着几个社交软件。我还记得昨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李白的很多诗句，其中有一句就是形容那种无人对饮的孤独之感，叫做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这种情景呢，在现在似乎变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因为2017年的中国空巢青年图鉴发布，说我国的空巢青年有5000多万，其中90后占61%。也就是说，3000多万个90后都经历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回想一下小的时候，连去洗手间都要找个伴，如今却更喜欢一个人独处。我记得演员张子枫在一期杂志访谈当中有被问到一个问题，说你有闺蜜吗？她的回答是没有，没有遇到合适的。就连易烊千玺在采访当中被问到最好的朋友是谁的时候，他回答是他自己。所以由此可见，大部分的90后的交往正在经历着断舍离。有的时候减少社交，减的不是质量，只是数量。所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就特别拿来这篇文章和大家一起来共勉人际关系当中的断舍离，让我们自己活得稍微轻松一点。 教育的话题多少觉得这个有点沉啊！你说的从前慢，现在呢节奏如此之快，说不定有点晕，所以不如来参与我们的抢红包的活动吧。 对，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关注到明天的我们的红包雪的活动当中来， 对、啊、 回复天气两个字收到详细内容。 而且如果今天的白给100块你也想参与，说不定我们电话就会打给你，不过你要先答对预热题。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 今天预热题呢是一道音乐题，其实刚才已经透题了。 对， 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完教育问题之后呢，放了一首歌曲， 对， 叫做《年少有为》，演唱者是谁？ 就是他。啊，谁？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 眼睛不太大、啊、 只要编辑歌手的名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稍后的连线就有可能是你。 对，在某部电影当中呢，好像这个彭于晏演的那个角色说，你倒是把眼睛睁开啊，然后他演的这个角色回应说，我已经睁到最大了。 对，好像真的是剧中桥段哈。 对、嗯、好吧，他的名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 嗯、 看看今天电话会不会打给你。 整夜尽回合，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双十二召唤红包侠喽！ 别忘了在明天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召唤红包侠。然后接下来。 顺便要回答问题啊，预热题呢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到白鸡 FM 才可以，而且回答正确的朋友记得保持手机的畅通。 嗯，看看今天我们会把电话打给你吗？ Another day has passed and nothing's changed. I did it again. I let you in. You say goodbye. 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点50分、16点50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这是钢铁侠。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 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鑫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记得发送刚才育儿题的答案到白杰 FM， 我们就及时生效啦。 三个字小眼睛的男歌手然后马上我们要打电话看看今天的白给100块有没有人能挑战成功。 加倍对我好，你点着头给我肯定的微笑。爱情即使像小小一秒，幸福就算停歇一脚，很难找。你是带我遇到的目标，就算天涯海角，誓言即使像小对我好，沿途偶尔遇到风暴让我靠，记得要把我的手抓牢，答应我不轻易放掉。揭晓，应该是爱情在半路抛锚，所以丘比特迟到。还好，我们在兜过了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你说如果早遇到就好，多几分几秒你都要。我说那就加倍。 其实我们的预热题如果超过6点钟没有听到，现在很可能会答不对啊。 是， 因为刚才我们问的这个，三个字的男歌手，说到小眼睛，就各种有什么不同答案出现。 是， 对。 但是我们今天问到的这道题是《年少有为》这首歌是谁唱的？ 对。好，今天的白给100块，第一位挑战者已经在线上了， 来听听他的声音吧。 嗨， 嗨， 喂，你好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你好， 你好， 姓韩， 韩是微信名字，是 韩国的韩， 有一个 Celia 梦是吗？是你吗？ 对，是我。 好，看了一下，关注的时间是今年的1月份才开始关注的，对不对？ 其实早就听了，然后才关注。 OK， 有没有信心能够挑战成功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两天好像大家都是在前几题就会倒下。 是的，那知道我们第一题的游戏套路吗？ 知道吗？ 算在知道， 算是知道是吧？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第一道题还是不套路你了吧？ 加油啊！ 想卖个坏。 好，现在听得清楚我们的声音吗？ 啊，听得清楚了。 第一题，请听题。今天 NBA 球员尼克杨签约了丹佛掘金队，请问这个尼克杨本来所属的球队是金州勇士队吗？ 不知道。是。 怎么不蒙你了，真的 是因为第一道题我们都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啊。第二道题请听题。今天有一个热门话题说澳大利亚有一只网红肌肉袋鼠去世了，这只袋鼠是以一身强悍的肌肉走红。那么请问这只袋鼠的名字是叫保罗吗？ 不是。 哎呀， 因为我觉得保罗大家都应该知道是那只章鱼吗？ 对啊。 好，接下来我们请听第三题。 第三题难度有点啊，加了点啊。在古典名著《西游记》里面的唐僧曾经给一位女妖精亲自摘桃子，还把她称呼为娘子。请问这位女妖精是玉兔精吗？三、二、一，是不是？ 是。 到底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 不是对吗？ 啊，对。 答对了。 天哪！天哪！ 天哪！你是现在有个反转的机会，你是选择继续还是放弃呢？ 还问吗？ 我觉得问一下吧，因为有的很多女生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 对，我继续吗？ 现在是多少？我不知道。 八百。 那不答了。两道月 色为你思念。我就说你不要问吗？ 我没有信心吗？ 但是说不定就是下一道题和下下一道题你都能答对，然后就直接拿走八百呢。 现在多少钱？我前几天都是 你的。这个凉是放给我们自己的，你可以选择放弃，没关系。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两题能不能答对，好不好？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跟八百错这个失之交臂啊？ 嗯。 在湖南有一座著名的马王堆的汉墓，请问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叫辛追吗？是吗？ 不是。 辛追 果然 对。这是一道历史题，冷门物题。 对，当然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400块钱发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给我们，好吗？ 好的，谢谢你的参与，再见， 拜拜。 哎呀，预热题还没有忘了这个，来就是给大家公布一下，应该是谁呢？啊， 年少有为的演唱者， 答对了，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醉王牌。嗯， 知道每一次在这个环节答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好像发走了他们的钱。 对，哎，又没了。 哎呀，我的800块又跑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女主播有多善良吗？就是她明明知道大家在答题，就是回答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是不是 是 不是， 嗯， 然后 我就按照这个套路出了题。 对，你是多想替我把钱送出去。 快、啊！ 但是挺好，就是大家成功了。 对，我们明天还要3000斤呢。 对 对，所以现在陆续关注白 GFM 的平台，然后回复“天气”两个字，收到明天的红包雪的天气预报。 对，明儿大家都来， 广而告知一下啊、嗯。 今天其实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本来要连线他的、 Teresa， 13年就关注我们了。但是因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挑战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今天你失去了机会。如果你明天还来，我们会记住你。On a roll, but if you could come a little closer, you could keep me warm, and we could leave our mittens in the drawers.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Become distant memories.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Oh, when I see your face, it's true. The skies are bright blue. 会在这个环节发现一些老朋友，包括刚才发现一个听友，他是13年的时候关注我们的哈，维纳斯， 是， 他说哎，每次答案要加那个，我都是加一个加号，答案加手机号，每次这么发居然是错的，原来不用加加号。 对， 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加不加都可以，没关系，重点是能不能看到你。 对，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答对我们的问题，关键是如果答对问题之后呢，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不要看到，因为很难，因为太多的微信了嘛。今天的音乐题，这个要真的考速度了。 这个音乐题，我想今天换一种方式来问，其实真的还挺简单的。 好 吧，那就问歌名吧，那就问歌名吧。 你还想换什么样的方式？ 本来我想说发生在哪个季节的什么时候。 连续尬笑是不是？ 真的很简单， 我真的不觉得简单。 真的吗？那我们让大家来试一下啊，这首歌曲只需要发送歌名，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 JFM 就可以了。 我倒觉得你让大家回答季节更简单。 季节吗？可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吧，来，我们就回答歌名吧。 三二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啊，好简单呀。 好像 啊，真的好简单呀。 有点失礼。 对， 哎，我会以为说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季节去 KTV 的时候点唱这首歌呢。 真的，目前来看的话，正确答案非常的少。 对，但是我看到了很多不正确答案，可以说吗？大约在冬季， 是听海之类的。这个前奏很多人一听后发现pardon 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 待会儿来揭晓正确答案了。有人听出来刚才的那首歌了吗？反正有点冷那歌，对吧？ 发生在冬天。You lit the fire, then drank the water. You slammed that door and left me standing alone. We wrote the story, we turned the pages. You changed the end like everybody said you would. I should have seen it coming. It should have sent me running. That's when I get for loving you. 马上来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这首 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简单的一首歌啊，是发生在冬天的一首歌。 对，错误答案分别是有刚才我们说的大约在冬季啊，听海啊，什么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冬天快乐 啊 之类的。然后也有一个听友确实特别有意思， 怎么了？ 他可能听我们节目太认真了，然后发来留言如下说，哈哈，你们总是在调这个音乐的这个 BPM 呀，要不然说是 DJ 呢。这里面有一个小秘密，但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在调这个 BPM。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说你们那个白给100块的那个听友是托吧， 那 怎么可能那么真实， 刚才吗？ 对然后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朋友呢，我们真的是这么来质疑我怀疑我们的一片真心，我只能是祝福你今天晚上碰到刚才说的是哪个，就是被唐僧称为娘子那个陷空山无底洞的金毛白鼻不对金鼻白毛老鼠精你今晚上碰见他 真的披萨很开心吗？我们要揭晓答案了啊！今天的音乐题呢是来自刘思涵的一首歌曲，叫做《走在冷风中》。 相对来说算难的了。因为有些人可能对这首歌不太熟。 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 这首歌走在冷风中，让我们听起来更冷了，觉得 就是心凉凉的。很多朋友觉得说我准备好手机了，竟然给我听一首没有听过的歌对不起啊 今天确实是有一些意外就是比较难 所以我们要揭晓一下今天最终获得9块9小红包的第一位朋友吗？ 来，我们看看他的名字。今天确实这歌可能跟这个小雪一样，跟艾克一样，就是可能你们本身就很爱这首歌，所以觉得很简单。 嗯，恭喜千羽，看来头像应该是一个二次元少女啊。 嗯，表扬一下前五位的其他的四位朋友，分别是兜兜糖，还有 Sunflower、Helen 吴、悠悠、 悠悠。悠叫悠悠的时候感觉很像悠悠， 尤其是搭配这首电音吗？ 对，想到了前段时间某歌手， 嗯， 啊，我说什么迷，你说悠，什么迷，你说悠，哦悠。Where do we go wrong? I know we started out alright. Where do we go wrong? I swear I knew we'd last this time. Where do we go wrong? Or did you change your mind? How could you change your mind? Who got inside your mind?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打卡的环节了，嗯，啊， 如果喜欢这首歌曲的朋友记得收藏，来自 Lani 13。 有人问我们当时的一个奖品啊，别着急，那个我们正在，我们也等着等着他们签好给我们啊， 和你们一起站在站台票的等候处， 联络我们，找到白洁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好了。 对，另外呢，我们要特别预告的是，明天的时候，请各位别忘了来领红包雨啊！ 啊哈，明天有一场红包雪等着你。 对，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嗯哈， 好了，今天这一段就先到这儿，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打卡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战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人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

歌手郑伊健将于明年2月在红馆开歌唱。消息一出，立即掀起了热议，他的圈中好友一呼百应。最近在电台节目预告中，除了郑秀文、葛明辉、陈小春、蔡卓妍等人，就连息影十年专心相夫教女的黎姿也将现身力挺郑伊健接受访问。最后再来关注出道20周年的宇多田光，时隔12年举行巡演。12月9号，他在日本千叶木章展览馆举行最终场演出。当天正是他出道20周年的纪念日，他在舞台上对音乐制作人父亲宇多田昭时、歌手母亲藤圭子表达了感谢，也得到10000多粉丝的祝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以上高速公路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音乐素描。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让此时此刻一首好歌温暖你吧。当然，这都是我们简单的俗套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这首歌是不是合你的口味？今天的文字和图片又是不是能够恰如其分的去表达你的心情呢？ 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近日份的图片了。当然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很有意思，叫做小小巴黎书店。 我觉得这段文字写得很好啊。 是讲述这个悲伤这个词汇的 意义所在，或者让你去看明白我们去如何处理悲伤的情绪。这个作者是叫做 Lina George。 好吧，接下来就把这段文字分享给你。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回复打卡到白洁 FM， 就可以把图片文字一并收藏转发朋友圈。悲伤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生中重要的事，这就是悲伤带给我的。起初它永远在那儿，醒来时它就在等着你，整天跟着你，你走到哪儿它就走到哪儿。 天黑后它也在，它有一天可能会离开，但不会永远离开，偶尔还会再来。然后最终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悲伤让我明白了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美食，还有抬头挺胸，该说不的时候就要说不。 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文字在图片中的就是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美食，还有抬头挺胸，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回复打卡收到文字，今天配合图片和文字的歌曲是老狼《虎口脱险》。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 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听说昨天有人输了， 有这事儿吗？ 听说昨天有人以一分之差输了我。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要道听途说。听说只是听说，对不对？听谁说的？ 就是听广大的听友说的 啊， 因为都是大家给我们打的分吗？ 好好好，好，今天我一定要扳回一城。 嗯， 好吧， 希望吧。 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们俩的对决开始了。 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先由我来。 好， 两首歌曲都是节奏比较轻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蒋瑶家的这首，叫做《巴黎二十三号》。 哎，刚才我们刚分享的那个书《小小巴黎书店》里面的文字啊， 是 对，大家可以打卡，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文字。 对，收到文字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一张有关于巴黎的照片。 对， 然后恰好你可以听着这首歌，寻找一下你心中的巴黎到底长什么样子。《巴黎二十三号》来自蒋瑶家。 对，这一段呢就对决模式了哈。喜欢这首歌给个高分，不喜欢给个低分。一到十分，你给几分呢？希望你给出一个你自己觉得合适的分数。 不知道这几天睡觉。睡不着，一个人的城堡总有点孤岛，你在笑、像只拉着你奔跑，我骑着面包一直在睡觉，为了许点到你是我唯一的想要。 美丽的晚上，我不停寻找，孤单寂寞也都来打扰，打扰打扰，被时间追着跑。你说，你说，你说，这病毒呀，我已经喝掉，无可救药的我就要死掉，掉掉掉。No no no， 想说句我爱你，这三字不会过期。如果 你看，艾克今天明显是觉得说啊，怎么能让你昨天输了呢？我还想这周末唱歌给大家听呢。 那没有 选的这个歌，现在得分呢，分别都是些什么三分啊、五分啊、六分，最后均下来就最多也就是五六分、六分吧。 大家会觉得说这种音乐风格很难接受吗？我会觉得说，因为这种蒋瑶佳他是最近参加了那个极客电音，然后我知道他参与其中之后呢，但是我现在看到第二期没有看到他现场表演。 OK， 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个。怎么说独立电子制作人吧， 可能觉得这歌不适合现在听嘛，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心境没有关系。听完了刚才老狼的虎口脱险，就突然觉得来这么一首的话，觉得 有点 味道不太对。好，均分六分，不高。接下来我来推荐今天第一首暖心的冬日这个情歌给大家，好吗？ 叫做 感觉有点套路啊。 你现在就是 PK 环节，就是略显套路。 好， 真的，所以就是又是一首回忆杀吗？ 并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听这个前奏很像一首中文歌，实际上是德国的四人男女的组合 Before、这首歌呢叫做 Winter in My Heart。你听过 啊？还会唱呢。 看来你要给高分啊。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It's getting colder every single day. You are not here. Can't stand you not near. I'll wait for you forever and I pray. My fantasyMakes me believe that you're with me. I have winter in my heart, 'cause I miss you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when nights are long and lonely without you. I have winter in my heart, count the hours of every single day, that long sometime is too. 歌可以听到那种雪花飘落的感觉， 是 会白茫茫的一片， 让很多朋友就会联想起来很多很多年之前听这首歌曲的当时的心境和情节。 对，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继续对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啊，就真正那种白雪皑皑的感觉充满了期待。 是， 所以接下来呢就继续让我们保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心情，送上我今天的第二首的主播私房歌。刚才第一首歌，这首英文歌 Before 的 Winter in My Heart， 最后的得分 七分 八分。 看 哎，我还想给我减分啊。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首歌曲确实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嘛和情节，然后很多人纷纷都说，哎呀，老白你真的是了解我呀。 好吧，无论是七分还是八分，至少已经赢过了你前面的那一首被打成六分的歌。而我今天推荐第二首歌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些，听的朋友也许不太多，歌名叫大雪将至，来自墨菲定律这个组合。 也是很冬天的那种氛围， 嗯， 也是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一些雪花飘落的记忆， 嗯， 无论你去怎样理解这首歌，我都希望这个冬天有一场真正的美好的雪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 雪清而透明，肆意暗淡，那一些光晕散漫，消失地平线，那一些轻声说话，多么简单自然，那指尖倾斜，它即将落下，那一些沉着沙哑，它丢在那时，那一些玻璃窗上蒸发的呢喃，那一些热烈字眼不在意有所回答，那陌生的人他终于出现，以为永远存在瞬间，可当你伸出了手，抓不住那融化没结果的花，长大嘴巴害怕又无法自拔，在户外世界崩塌，没什么留下，乱了步伐，一直到天亮之前，就这样吧。 墨菲定律， 嗯，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原创的音乐人他们优质的作品能被推荐。今天的这首《大雪将至》，尽管在歌词当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雪啊一片一片一片，但是就多少表达了一些我们的心态，但是也有一些爱情的感悟在其中。这首歌最后的得分是7分。怎么样，今天的这个对决还要继续吗？ 哎，那怎么办呢？我只能通过最后一首歌看能不能帮我扳回一城。 我跟你说，有的这个歌呢，就是有的朋友会很喜欢，比如说 Ice， 他就说 Ice Witch， 他说这个前面那首 Winter in My Heart， 前面那首， 他说你前面推荐那首， 我那首8月23日是不是也很好听？ 他说不到6分不科学。你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分数，我们只不过取的是一个均分嘛。 是，哎，有人说你推荐的这首歌曲的女生很像田馥甄，哎，有一点。 现在这个吗？ 嗯。 存在瞬间，可当你伸出了手，抓不住那融化。 喜欢的话，大家自己去找来听，这首歌叫《大雪将至》。为了来预告我们明天的红包雪，下尽了苦心啊，费尽了苦心。 对，所以要从现在开始密切关注一下白杰 FM 的平台上，可能我们也会有推送推出来。当然呢，现在也会回复天气，就可以收到明天的天气预报情况了。红包雪将至， 艾科今天到底能不能赢得这一局，就看最后一首歌。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你想赢我的话，除非这首歌是10分， 嘿嘿， 9分我们打平手。 我现在没有想赢你了，就是能扳回那么1-2分就行了。推荐这首歌曲是来自 Ray Plus Goodbye to Your Love， 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歌曲当中很有那个城市感，来听一下。 OK， 所以最后的艾哥的这首歌曲1-10分，你们给出一个自己喜欢的分数。